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我是胜在有心情， 我是胜在有心男， 我是胜在有心牛。 每一个节目都谂一下呢啲都几特别啦，唔系有几特别啦，我觉得几特别啊，我唔觉得嘥时间喎。 每一次都要喂，其实各位我想 嗱，我哋点解会咁样啫？其实系想讲翻我哋，即系其实讲真。嚟嚟去去都是進進入入嘅，進進出出嘅啫，係咪先？咁你都要玩一啲花款噶嘛？ 係啊，其實但係如果我是比較傳統嗰啲嘅話，歡迎翻嚟勝在有心，你哋會唔會悶先？啊啲聽眾， 唔係啊，我成日都係咁啊，頭嗰十集我俾人串緊啦。 而家唔係頭十集啦嘛，頭嗰十集我哋喺度做咩？進步緊啊嘛，又或者可能 warm up 緊啫。 系咯，唔识答你呢个问题。 O K 啦， 买花神讲下都好嘅。 唔系咯，喂，头先啱啱开麦之前，阿猫咧问咗一条好正嘅问题。 咩？我好中意嘅。 咪系咯，即系佢问紧，喂，各位女士啊，即系听紧呢个节目嗰啲女士，倘若有一日你变成一个男人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嘢咧？第一时间， 会唔会好似我哋咁，第一时间就系 打飞机？ 我真的要玩下啲棍仔啊！ 可能是大棍， 扮死人都咁味， 咦都好喎、啊！即系我谂我，即系我都想， 你家嘢嚟啊！ 我要帮我升起咗，跟住就拎你翻嚟，仔仔， 我要煎到两巴，我要企高啲嗰阵时 啊！原来我哋系比啲男人更加变态。 鬼头啊！ 好多人都话我哋变态，但我又唔觉得系变态喎。咁系因为你睇 A V 嘅时候，你已经见到好多啦。喺嗰啲即系外国 A V 特别多嘅，可能一个黑鬼啊，条女帮佢含紧嘅时候，跟住抢，唔系抢，系 攞翻出嚟，拎翻出嚟，拍佢块面， 系啊，拍佢块面，跟住或者系条女伸条脷出嚟打佢条脷咁样咯。 唔系打手板啊，打脷胎。 原来阳具呢样又晋身多另一样嘢可以变成， 即系第一时间打飞机睇，即系 唔系好似早排嗰套戏啊？小心啊！ 哦，睇咗呢套戏，其实我觉得即系女士嘅心态，我觉得真系几好睇。倘若我有，都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 但系啲男士就永远都系话。阴阴作痛 系啊！睇嗰个男士睇完都话唔好睇咯，好痛噶。 佢哋试过咩？佢哋都唔会 身同感受啊，可能 即系 唔系啊，冇理由啊！ 啲男角啊，都啲表情都做得 OK 嘅。 唔系，其实会唔会系其实可能诶？点解佢哋会觉得咁痛？即系可能啲男士睇完，就算佢自己冇痛冇断过，都点解咁痛呢？会唔会系因为其实可能嗨一嗨啊？即系可能唔觉意口交嘅时候俾条女咬一咬咁，都即系唔觉意嗨一嗨啲牙边啊，唔系咬啊， 刮到啊， 系啊，刮一刮咁样都会好痛啊。 其实本来我嗨嘅时候刮一刮，哇，即刻 成晒， 但会即刻时间即系好粗壮咁样，跟住之后自缩水咯。 唔會攞。 其實咧，如果即係男士們啦，如果倘若一次口交嘅時候唔覺意俾女士啲牙仔咬親，其實會唔會有陰影嘅咧？ 好難會，其實好難會咬親咯。 唔係啊， 但係你係咯，你即 係你會刮到嘅啫嘛，你唔會咔咁樣咬 係咯。咔佢，但可能有時牙與牙之間磨到佢 咁嗰啲咧，老虎仔牙咧。 咦，我好尖㗎喎， 唔覺意咁樣哇，爽啊！即係有條柱層啊，會唔會有呢啲咁嘅事件？ 等我問下我啲技巧得唔得先㗎？我問下先真係要。 所以我睇 唔係我冇咁嘅投訴過喎。 有個調查佢哋咪就係話咯，最希望女人冇嘅嘢係咩 啊？ 係啊，最希望女人冇啊！ 一來唔使唔係一來唔使俾飽飯佢食， 二來 自己刮親啊！ 係咯，你含緊嘢嘅時候啊，真係 會啊， 係咪會咧？即係你一會 咪唔係啊？可以好放心咁進進出出。 即係你話冇辦法食，咁佢要妹妹嗰啲嘢，咁你有條嘢喺度喺要妹咁咪啜啜啜咁，真係會緊啲咯，會唔會？即係因為呢個問題咧。 總之佢哋唔中意有牙嘅。 彩你都傻啦！ 我好明白，我大力啲先下次。 唔係，而家個問題，我哋唔係講緊我哋啲牙，我哋係想妹妹都有牙咯。 小心有牙啊！真係。 有隨意機可以自己控制咯。 咁梗係啦，唔係冇得享受。 咪唔係當懲罰佢咯？喂，唔係好得喎，你技術鉗咗下。 唔係個問題，佢係得。斷同唔斷嘅喎，有得半力嘅嘛， 好明顯就係、是如果有呢個妹妹有牙嘅時候，你肯定係唔需要扮嘢咯，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女性會有好多時候都會係扮嘢嘅， 扮好 high， 係啦，咁係扮唔到嘅啦，已經係兜一場，你明唔明係情深款款望住佢你嗌緊？ 嗰套戲咧，所有嘅被咬嘅男主角都係好無奈咯， 嚇 ， 睇 完之後講咗。個兄弟突然間離佢而去啊！你明唔明啊？ 兄弟， 為咗 你揾走， 去咗邊啊？ 唔係最好笑，你講緊係醫生， 係啊！唔好講咁多，驚啲聽眾唔會睇啊！ 我哋呢度唔係娛樂台。 係啊，娛樂台嗰邊咧都已經有個 post 就話有冇仔仔有冇睇過小心有牙 啊？我嗰一套戲幾好睇咯。 其實我哋想講翻就係話女士好開心咯，睇得係睇得好興奮， 睇到拍手掌。 但係啲男士們就係話唔好睇嘅咁咯。 我啲男同事都話唔好睇，真係唔好睇，好痛啊！睇完覺得 我哋幻想佢哋即係代入去咁樣斷咗。斷咗會 係唔係？其實我哋講緊我哋係男人噶嘛，即係如果我哋係男人嘅時候講緊打飛機， 除咗要打飛機，我仲要著三角泳褲嗰啲貼身嗰啲咧，睇下有幾大兜咁樣走曬太陽。 我俾你知啊，我真係見過啲人咧著住條 T 恤泳褲喺度抹大腳，手即係兜腳踢埋去啊！ 咁樣 兜腳踢埋去啊！ 嗯， 我仲。我都未見過男人穿 T bag 去上， 仲要喺九龍公園嘅泳池咯。 好，後生仔嚟， 後生仔嚟㗎。佢仲要係反轉咗咧個 pat pat， 因為佢要曬辣，因為曬後面嗰條辣咗阻住我。 T bag 嚟咁咪好幼嘅，但係擘大腳瞓喺度咁零零四個蛋蛋咪好似跌咗出嚟咁樣又 有飛搶走蛋， 冇飛搶走蛋都載又載唔曬。咁有條坑咁樣，再兜嘢踢埋。 啲毛應該都老曬噶咯，蛋蛋嗰度有毛噶嘛。 係啊， 咁咪叉曬出嚟。 嗰位陰暗啲，同埋係黑色嘅泳褲，冇去細意留意下佢有冇露。 唔係，基本上你留意啦，你留意個鼓多啲㗎啦。 當你唔覺意 ，OK， 你有游水啊。 佢身材並不是健碩嗰只咯，肥佬一名咯，想講我暈啦。 唔係，你九龍公園遊，唔係你去游水咧，你咪即係你可能有啲人咪好中意媚水嘅。游到最大咁，有啲喺上面。咁你好啦，當你唔夠氧氣嘅時候，你三七二十一唔理，就會衝上去咯。O K， 喺曬氧嘅時候唔夠氧，衝上去頂咗佢個蛋底，佢會點咧？有冇諗過？ 傻咯！ 我係唔會咯，我點咗咪留翻。 又或者有啲人咪好中意咧，攤喺度咧，面向天咁樣，你遊過。 你諗下，你游水你游水嘅時候，你啲手腳係咁撐噶嘛？有諗過唔過一錘打落去，或者一跌翻落嚟，你估到會點樣咧？ 冇啊！但我試過俾人哋唔覺意踢到啊，撥嘅。 係咯，我試過係俾人踢到咯。 係喎，嗰啲人游水係明明唔識自由式，但係扮曬識嗰啲咧， 係咪我怕？唔知都做咩游背泳嘅咯，嗰啲咧。 好陰功， 有人嚟避佢啊！ 即係我哋今集就係講男人， 即係如果我哋自己係男人，我哋會點樣啦？同埋調翻轉，其實調翻轉咁樣講，我哋即係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就算身邊自己啲朋友都覺得我哋係抨擊緊啲男士，但其實我哋唔係嘅，只不過我哋咁啱用女性嘅觀點同角度出發咗。咁變咗，我哋就會講咗某一方面某一啲嘅男士，但其實我哋唔係噶嘛。咁調翻轉又問你，譬如有啲咩男士，可能即係譬如話你條仔啊，做咗啲咩一啲好開心嘅事，會令到你好開心啊即係做咗啲咩窩心事？ 回味啊，你會覺得 係。不過喂，問呢個問題之前，我真係好想問一個問題。喂，乜啲男人咧？即係其實 都係嗰句啦，我好中意佢又硬又軟又硬又軟，即係不停咁樣搞。但係佢哋話好攰，究竟係咪好攰啊？我好想知呢個問題。 我覺得咧呢樣嘢係好好玩嘅， 係噃， 都覺得好好玩。 最重要咧，有陣時咧，譬如可能瞓下覺咧，唔係臨瞓之前，咦硬嘅，好，跟住之後好揸住。跟住咦軟翻喎，又搞兩下先。 但我覺得唔使幫佢戳嘅喎，你拍佢都可以有呢個效果喎。 唔係因為我就比較中意揸住嘅啫，咁揸住，咁跟住就好啦。都佢即係其實揸住期間，佢會都你會 feel 到佢軟翻嘅。 係咯。 嘅時候咧，你又喺度搞咯，周圍搞咯，周圍搞 咧。因為嗱，佢哋如果縮咗嘅話，個頭咪會巢皮嘅。 係 啊。好中意掃佢個頭，掃到佢平滑。 平零翻 啊！我想掃到你嗰度跟我放手，跟住巢咗又掃到佢零。 唔係，我就通常咧試下唔搞棍，即係除咗搞棍可以起之外咧， 試下就淨係搞個袋袋 拗咯。即係唔係柴力嗰只， 你拗嘅。 唔 係 健身球嗰只， 唔係健身球嗰只。 健康波波， 係啊， 緊啊， 搞到啦 佢啊， 唔係即係會拗咯。即係拗下佢睇下會唔會起啊，或者撳下啲咩位啊，即係咪話pat pat 即係屎不窿個位，同埋個袋袋中間個位。 係嗰條坑啦。 係啦，即係嗰個位，即係嗰個位置啦。咁當然我正常嘅時候會問下邊啲位敏感啦。 有時譬如摸佢個蛋蛋嘅時候咧，佢冇多毛毛嘅。咁梗有一兩條毛咧特別跨手噶，唔得順滑嘅。咁嗰個時候就掹咗佢咯。中意嗰條毛就去玩佢條毛咯，跟住。 就忘記咗最主要嗰條。 出嚟咩？ 跟住佢就聽到慘叫一下，跟住去玩條毛，跟住佢就。做咩好痛啊！跟住我繼續順翻佢先咯，跟住又發現到佢有。 喂，咁你有冇問過佢？其實又硬又軟又硬，即係又硬咗。 佢都覺得好攰喎， 我又唔明有咩咁攰喎。 但佢哋又禁不起呢種誘惑啊！又要繼續，但 係呢個應該唔係體力上嘅攰啦，我覺得。 精神上嘅攰， 即係可能 又有幾精神上攰啊！我好想啲聽眾答下我，真係好想知。但係因為呢個遊戲真係好，譬如可能半夜咧，半夜醒咗咧，好中意搞下佢啊。 男人瞓覺嘅時候佢會硬噶嘛，會扯噶嘛。 係啊，喂，有冇諗？ 唔係嘅喎，一時時嘅啫喎。 有冇諗過喺佢當佢瞓著覺嘅時候，一夜坐落去會點咧？ 咪先坐。 佢會黐緊佢。 爆麥啊！好爆！ 爆大麥啊！呢個主持人想點啊？幾興奮啊！講呢樣嘢， 係咯，你怕你？ 我都未講除褲坐落去已經咁 樣咯，我淨係坐，我淨想問咩方法坐先得㗎？ 我淨講坐落去已經咁樣 咯，因為我試過咯。 你係除咗定未除㗎？ 未除就。唔係坐落，係蹬咗佢， 蹬咗落去。我想話，如果除咗，即係當佢硬曬嘅時候咧，喺佢瞓咗覺嘅時候啦，咁你除曬咁，即係真係坐落去啦，進入啦佢我想話你進入佢嗰度， 但係佢知唔知？ 係啦，我就想知。 即係點啊？ 各位聽眾們，不如答下我呢個問題。 嗰種即係強姦緊佢㗎咯喎！我講你嗰種姦緊佢， 喺一個正常生理狀態時候，你使用佢啫。 喂，但係咁，你可能唔知嘅喎， 佢 會醒 啊嘛。佢瞓緊覺，但係佢哋個狀態會唔會即係即刻醒啊？ 男人瞓緊覺咧，我自己發現咧，就係男人唔係出咗唔知，冇可能。 佢係當夢遺啫嘛， 發現發緊 發緊耳夢佢咯，我就想。 嗌錯名嘅點解？ 男人瞓覺佢會硬嘅嘛，係咯？呢個 moment 你除咗一條褲，跟住之後坐上去。 一時時嘅啫喎。 唔係喎，多數都硬嘅喎， 一時時嘅啫。 尤其是臨天光，唔係臨天光，即係臨起身嗰下，定 唔係可能我真係半夜都好緊要嘅，即係可能三四係三四點啊嗰啲咯。 瞓緊覺 係 咯， 我會醒咯，即係好同埋我。 你等咗好耐啊！你想奸佢？ 唔好意思，我失敗啊！ 佢知唔知啊？ 佢會醒啊！佢比我仲醒瞓啊！ 跟住咧，佢會一腳撐開你，死啦！ 你覺得佢夠膽咩？ 唔係順勢咯，咪你想嚟嚟啦， 轉身咯。唔會噶， 女上男下一兜嘢咁，你完翻身就男上女下咯。 唔會嘅，唔會。 跟住會點啊？就 唔好搞啦！ 你同佢講話唔好搞。 佢講唔好搞。唔係，其實調翻轉佢會搞翻，即係佢會搞翻你嘅，有陣時都會。跟住我唔好搞啦，瞓覺啦。 我通常都是咁咯， 專門係撩撩起 手痕。其實有 啲人係手痕， 幾手痕㗎，唔淨止男人啊！ 我覺得我手痕過佢。 但喂，你哋會唔會喺街度會係咁做啊？ 我會有時專登，即可能我男朋友比較高啦，我專登褪後兩步，即係攞啤啤一嘢頂高上去咯，啊佢嗌啦會。 你會唔會啊？ 會啊，但係佢鬧我啊，會 鬧。 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唔係因為我即係我佢會鬧我，真係好不滿嚟嗰種 態度。 唔係， 嗰種好趣嚟 嘅喎。係咯，你未必一定要係當街當巷噶嘛，可能你兩個人坐喺笪地方。公園又好，邊度都好啦。 咁嗰啲佢就唔會鬧，嗰啲就冇嘢，即係冇人見到又咪咩，即係咪得咯。即係譬如可能你響喺火車咁樣嘅時候，你唔覺意或者其實有心與無意之間咁唔覺意嗨一嗨咁，佢都咁反感咯。 係咩？ 係啊。 火車地鐵嘅時候，我未試過咁樣咯，係。 唔係即係其實係你唔覺意嗨一嗨，或者可能你有心無意咁樣嗨一嗨咁樣咧，咁佢都會反感。 都 OK 嘅喎，但係我比較中意玩係咩咧？玩對位啊！即係我發現咧，個乳房同你個膊頭咧，嗰個距離咧就係啱啱我一攬嘅手指位嚟。即係好 點樣啊？ 你個膊頭啦，膊頭呢一度啦，即係肩膊位啦。咁啊，你啱啱近住你呢個價位啦，嗰、那個位置，咁啊大概係褪一個我咧就係一個手指高嘅位置啦。咁啊，你貼住，跟住啱啱好咧，因為我一隻手係八寸啊嘛 ，OK， 一攬嘅時候，一跳嘅時候，一捻就啱啱係中咗佢嗰個小紅豆。 喂，唔係喎，我好準嘅喎，落眼 喎，我都好準嘅喎， 即係我通常都係咁樣咯，即係通常我會係咁樣去做呢、這個， 我唔使攬嘅喎， 要啊，你明唔明白？ 你唔掂啊！ 但係我覺得係好多個都係大概喺呢個位置嘅喎，係 唔係即係我係唔使攬， 一手去揸落去啦， 係啊，唔係我成日唔係我中意咧，點解我多點解話我多手咧？我一嘢整啦。中唔中啊？ 我都好中意問呢條問題，中唔中啊？唔中，唔中嚟嗰次。 你有 feel 噶嘛？突咗出嚟，一撳落去。 唔係佢哋未， 佢未起，即係 未扯波旗啊！ 都會 feel 到有啲嘢攣下嘅喎，應該。 我諗要睇下對方究竟係大攣頭啊，定係 小攣頭啊？係咯係咯，同埋佢。唔會嘅，你睇唔到嘅外表。 係啊，好難㗎。 睇唔到嘅， 但通常我都係會用呢個方法咯。 我唔係喎，我大約位置知一年，唔好話十拿九穩嘅，都十拿七八穩啦。 嚇、啊， 係咯， 真係 OK 嘅，幾好玩㗎。 跟住就佢話咁大力㗎，其實都唔使問佢中唔中啊。 一捏落去真係 feel 到唔中，咪繼續捏移個位，係咁移咯。 唔係，係左右前後咁打圈咁玩咯。 打係啊，咪啊！ 哎呀，点算？所以我话其实我都成日讲嘅，点解你个我问佢，我话你个我都好多手，系啊，我点解你冇咁多手？点解我咁多手？我都其实觉得自己多手噶。 唔系男人喺张床上面可能会多手咯， 超多手又其实后来瞓醒同未瞓醒， 系啊，咪半梦半醒啊。 但系你喺街度你可以咁玩嘅话，即除咗女士可以咁样玩男性，你唔会见到两个女人咁样玩先咯喺条街度。 唔系，其实呢个时候咧，男性冇得反击嘅， 反击唔到。 唔系，但系我就好少街咁样玩，只不过系有阵时可能两个喺屋企啊咁样，即又唔系谂住乜嘢啊，咁但系又好中意，好中意，即或者尤其是佢出咗。之后简直欲除针反相， 你喺欲除针反相，你喺块针板上面定系佢喺块针板？ 唔系，当我喺呢个针板上边已经俾人 KO 咗嘅时候，当即系 round two， OK， round two 添啊，仲要系 唔系？我嘅意思系 round two 嚟搞嘅，即系可能佢已经出咗嘢噶啦。咁我咪话好中意又硬又淋又硬，咁咪好明显出咗嘢就会淋花嘅，即系隔一段时间会淋花。跟住我又中意搞佢，跟住之後佢又話會好攰，哦點解？仲要係搞到佢興合合啊！即係有陣時用手啊，有陣時用口啊咁樣，即係出仔嘢都同你喊嗰啲咧。跟住之後佢就會話：可唔可以唔好搞啊？我點解啊？佢話冇嘢出，咁咪好咯咁。跟住佢就話好衰咯，你明唔明啊？ 我覺得 OK 喎， 我咩 OK 先？開心啲啊嘛，大佬你冇嘢出，只不過我即係好多女人都係真係。過下手癮啫，我真係好中意。 我過下手癮都係， 幾中意睇喎。尤其是咧，係當佢有陣時男人咧，咪有一個固定嘅方向，係佢不嬲擺開嘅方向噶嘛。 咁通常嘅時候你大概哦你右邊咁樣拍落去，咦乜冇咗嘅咁樣，即係你會咦點解你今日擺喺另一個方向啦？咁你 對住你梗係要啦。 喺呢度拍嘅時候，咁樣可能就話喂行咯咁樣，拍完啦，你玩完啦 ，OK， 你諗住行啦走啦。唔得啊！你等陣先啊，因為拍漲咗啦，已經係一企起身你會現到出嚟咁樣啲啦。 我覺得幾好玩㗎，去街玩，我通常喺屋企玩嘅啫。 我喺街先會玩。 咪係咯，佢尷尬啫嘛。 佢會鬧我咯，所以我唔可以咁過分咯。 且咪當一個打情罵俏，佢話你嘅時候，兜你拍落去咯。你唔理心出嚟收翻啲講咩啊咁樣嗰啲咧， 就要大啲㗎嘛， 炸炸低。怕他不痛，怕他不知道什麼事， 很明顯都是那句，我是被阿貓和阿藍教壞的。 走開本性是這樣的。 我成日覺得佢偽君咗我，偽君子出到街又咁，喺屋企又咁我扮曬嘢咁喎。 不過正常嘅喎，成日都覺得即係可能即係出街咁啊，另一個樣咁喺屋企又另一個樣，對住啲 friend 又另一個樣咁樣， 懶嚴肅咁咯。 係 安我屋企。 係喎，即係可能你有啲事嘅時候咧，你打電話同個即係同對方同男朋友講嘅時候。他就會好你可能嗰日發生咗一啲事你唔開心嘅，咁但係佢唔會有啲反應俾到你嘅喎。 係啊， 咁當晚嘅時候佢覆翻電話俾你嘅時候咧，你已經可能即係有 過咗啦。 係啦，有啲脾氣嘅時候，頭先同你講你又冇反應，算啦冇嘢啦咁樣。 係啊， 咁佢就會答你，咁頭先開緊工啊嘛，有好多人喺身邊噶嘛，即係佢哋會係咁樣 嘅。但 係 咧，其實調翻轉咧，好多女人咧都會調翻轉就話大曬啊。 佢哋嗰班人安慰就係嗰一刻，你 miss 咗嗰刻就唔需要你啦，已經。 咪同埋會開始嬲啊，會嬲。所以其實有陣時點解男人唔了解女人，其實係呢一樣嘢咯。 係啊。 即係佢哋唔明白咯。 啊，但係都好啲，即係而家呢一個講咗，佢都會接受意見，佢都會 嘗試去改進。 係啦，即係你可能同佢講完嘅時候，咁啊，我開緊工啊，咁樣好多人喺側邊啊，咁樣，咁又點啊？咁你都可以講一句。一句說話 有冇事啊？ 一定要你全世界或者你身邊的人聽到，要知道你講啲乜嘢噶嘛？即係你講一句半句咁樣，咁佢又識做噶啦。即係下一次佢會改善咯。呢一個其實都係一個 或者咁啦，再提供翻啲方法俾啲男士啦。譬如可能嗰一刻你唔方便講，冇問題嘅。其實即當然啦，收咗線之後，條女就會好唔開心嘅。但係個問題就是可能嗰一刻你唔方便講嘢，咁你。send message 咯， 都 OK 嘅呢、這個， 又或者 即可能話聲俾佢聽，我唔方便講嘢啊，點啊，你有冇事啊，或者點啊，點啊，而家好唔好啲啊，咁樣嗰啲佢都已經窩心噶啦， 咪 cool down 咗咯，咁佢會 係啦，即係會唔會嬲咯， 係啦係啦， 所以其實就調翻轉咧，嗰陣時阿前夫咧其實 OK 嘅，佢捉到呢啲路嘅， 係啊 係啊， 咁都可以接受喎又。 可以接受嘅， 即係呢一 part 咯， 係咯， 唔係其實佢識温女嘅， 嚇， 佢識温女嘅咁咯， 都不過俾你揀咧，你會揀一啲比較易教啊，定係即係聽教聽話嘅類型，好容易教到嘅。第一話佢係 筆記啲， 筆記啊，即係第一話佢可能不嬲已經係識得呢啲嘢噶啦。 嗱，其實就好，即係我自己又唔同啲啦，咁。好难啊！你俾我俾啲时间我谂下，下一 part 翻嚟讲。 好，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闻，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全城热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喂，我覺得係咁樣睇。 但係頭先嗰個方面咧，我覺得 唔係你諗清楚，如果用嗰個位嚟睇法咧， 你聽我都話係我啱啦， 唔係啊。 傾偈啫，唔使拗到面紅耳赤嘅。 嚟 mobileradio.hk 聽風花雪月啦！ Tommy 成日見到你好鬼悶啊！啲其他主持去咗邊啊？ 我哋有咩辦法可以一次過見曬咁多個 mobile radio 節目主持人啊？ 咁犀利！ 唔好嘈啦，你哋！哎呀，就咁啦，每個月嘅最後尾個禮拜五就搞個茶聚聚一聚啦！ 想知道详情，每个月你哋去翻 forum 睇就会知道时间地点噶啦。 报名啊，记住啊。 Welcome！ 哎呀，我哋知啊，真未睇。 都系二缺一啊， 冇所谓啦呢个。哎，问翻阿晴，唔知点解一讲阿晴就特别，大家都特别开心，特别兴奋嘅。 我呢啲开心果嚟噶嘛， 啊啊啊咁样嗰啲， 被逼嘅开心果咯。OK， 喂，你想买一啲即系？ 剛才阿媽講咗話佢想要筆記啊嘛， 筆記嘅男士啦，或者可能純純品品。 其實就調翻轉，因為其實即係一個婚姻之後咧，其實以前就覺得其實啊，其實 OK 嘅佢，咁但係調翻轉就都係中意啲老老實實， 好悶嘅喎。但係 其實我又覺得調翻轉，我唔悶咪得咯。 啊，咁啊係， 即係如果我婚年。我可以即當然啦，佢要肯學啦，即係肯 聽教聽話咁咪真係。 又唔係話聽教聽話，佢要有翻，即係佢唔好以一嚿木咁樣咯。 有反應。 我覺得呢啲咁嘅人咧，個包容度比較高㗎。 係，咪其實講真咧，我諗我嘅男朋友咧，其實 EQ 都真係比較高嗰啲人。 嗯嗯嗯。 即係對住我係好難 EQ 唔高嘅。 嚇、 啊！唔好話好難 control 到話情啊，連自己都 control 唔到都幾大鑊。 唔关事啊！我呢啲我好情绪稳定噶，不过成日都系嗰句俾我搞到哭笑不得啫嘛， 爆得滞咁样啦。 唔系，佢只会觉得俾我搞到哭笑不得咯。 啱嘅， 咩啱啊？ 唔系我赞，我都会觉得，如果你话拣 partner 嘅话，你太过有表演欲啊，可能有一啲 partner 咧会比较有表演欲嗰啲咧，你会觉得喺一班人里边咧，佢系太过突出。 嗯， 即經常性都要搶嘢講，但可能你自己同佢嘅立場或者佢嘅意見又唔一致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你唔好講咁多嘢啦。 咁我又唔會喎，我可以容納到好多嘅觀點啊，或者可能容納到好多意見嘅。 唔知啊，可能過往嗰啲咧好神奇地咧，唔知點解咁多個都係雙子座嗰啲人咧，佢哋係好中意即係講嘢。 嗯， 係好中意講嘢，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又比較謹慎啦，當然係，即係你會覺得。哎呀，你喺一班人裏面講咁多嘢，我又覺得好似唔係好有 point 嘅時候，咁我寧願選擇佢係一個比較靜， 係、嗯、 啦，靜態啲咯。即係所以我都會選擇一個比較靜態啲，但係唔覺要聽教聽話。 我係覺得 即係會你就好似頭先啱啱講啦，你有啲咩問題嘅時候，你下再同佢講翻下一次佢有改善嘅。 係啦， 嗱呢一句已經 係 OK。 都係嗰句，唔係想賣廣告咯，就係最緊要進步。唔係嘅，係真嘅呢樣嘢。譬如可能你對住，即係譬如可能可能佢係冇乜情趣，或者佢係一嚿木咁樣。如果你依然係一嚿木，或者可能大家表達完溝通完之後，你都係一嚿木嘅時候，咁我覺得已經唔得咯。 對牛彈琴咯， 係咯，對牛彈琴唔得。係 咯。 但係反而譬如可能調翻轉呢樣嘢係咪真係聽教聽？唔係聽教聽話嘅，即係可能其實大家會互相作出一個調整啊，係一個調整嚟嘅。 又或甚至乎我會覺得因為對方尊重你， 又或者尊重嘅啫， 係啊，即係想你開心啊，即係想你唔好咁多咁敏感嘅時候啊咁樣嘅時候， 我都好少敏感嘅其實，我諗未見過我敏感嘅一面咯。 我諗你三個咧情緒咧係 兩個啫， 穩定。我哋三個嘅情緒最唔穩定，我諗都係傲嘅啦。 你呢啲唔係叫做唔穩定咯，係飄忽咯，即係仲犀利過呢個恆生指數，即係個彈上彈落咧，何止過千點，過萬點都有。 O K 嘅喎，咁我都覺得自己都比較係穩定嗰扎嚟嘅。 即係因為經歷咗好多次戀愛之後穩定啊，定係點咧？ 個人 性格嚟㗎啦，已經 係。嗰個人你會真係覺得佢哋不。咁樣講啦，就係而家嗰個伴侶，佢會覺得我係一個好悶嘅人嚟㗎，即係成日強調一個好悶嘅人，唔多出聲啊，又唔出得製造話題。 佢話你定你話佢啊？ 佢話佢自己。 係啦，但係我自己又覺得其實係恰到好處啦，有陣時啲嘢。 嗯嗯。 你太多嘢講，又覺得唔需要。 嗯。你會搶曬你嘢講啊？ 唔係啊，你太多嘢講，你變相我要花好多心神去聽你講嘢，再消化，你明白？我驚滯啊！係咪先消化不良？即係你佢又話悶，我又唔覺得係悶嘅。咁你可能即係之前嗰啲關係我都講啦，有好多嘅伴侶都係好中意講嘢嘅時候咧，你偶然 忽然間你而家有一個係咁靜態，我又覺得 O K 喎。即係佢悶，或者係佢似木頭，但係唔係木頭對木頭咪得咯？ 係啊，其實真係噶，只要唔係木頭對木頭就得。 我反而中意啲伴侶係會比較多情緒同多嘢講咯。可能我之前嗰啲都係比較多嘢講啊。係啊，就算坐喺度冇嘢做，佢都可以漏下講嘢，漏下傾偈，比較中意呢啲咯。 咁調翻轉啦，嗱，你之前嗰啲伴侶係即係好多嘢講啊，好多情趣啊嗰啲，咁有啲咩佢哋做過一啲即係令到你好窩心啊，好開心嘅嘢，咁分享一下，即係抄下， 分享一下你真係啲咩事啊？個節目做咩而家靜靜咗？ 唔係啊，你唔記得呢、這個forum 有人留言，等我哋嚴肅一下啊嘛。我間歇性正常咯。 我唔記得咗話我要少啲嘢，少啲嘢講。 唔係，我要間歇性正常咯。 係分享下， 分享下。 有啲咩嘢今個禮拜你可以分享？ 你上個禮拜搞過啲乜嘢啊？ 回憶錄啊，整翻回憶錄㗎。 喂，是有人開 topic 叫你回憶錄㗎，係開。 真係㗎？開咩啊？回憶啲咩啊？ 回憶一周概放，一周戰放啊，系 戰放 周記嚟嘅喎，大佬 啊，不能盡錄喎都。我會寫不能盡錄咯。 好啦，分享一下。 分享 一下，即係啲咩開心窩心嘅嘢，你男朋友做過啊，令到你好開心啊，等人哋叉下橋都好啊。 哦，有一樣嘢就比較特別嘅。即係我從來都冇諗過一個男仔會咁樣做嘅咯，咁係要諗下喎，真係 諗唔緊要，俾時間你諗。 嗱從來未收過戒指呢樣嘢啦，同埋我自己一個好懶買飾物嘅人嚟嘅，同埋自己買戒指嘅話咧，我買咗都可能會戴一段好短嘅時間，同埋多數都係唔會啱心水啊，因為我左右手嘅。同一隻手指的粗度都是不同的咯，但是呢他竟然可以訂造了一對是不同尺寸的咯，是適合我左右手戴的咯。他是怎樣度的呢？根本上呢是他做出來的那隻戒指是我自己買都不會那麼 fit 的， 即是他特意訂造 的，是訂造回來的。我問他即是那天他怎樣送給我的情人，我覺得很搞笑咯。 不是用浪漫，是搞笑， 是真的很搞笑啊。咁一齊坐巴士啦，咁我係瞓著咗嘅。我落車嗰時候，我唔覺得啲咩咯。咦？點解隻手好似有啲好沉重咁樣咧？咁我咦？我又嗌咗咦？點解咩嚟㗎？咁樣，跟住原來已經戴咗喺我隻手度咯。 咁你都覺得好諗喎？ 係啊，我想話我講埋蒲完通宵，所以我真係瞓得好諗咯。跟住戴咗上手啦，跟住佢就我就問佢咩？咦？點解會有隻戒指嘅咁樣？跟住佢就喺個盒度攞多隻戒指，自己幫自己戴咯。 超搞笑！ 超搞笑！明白啊， 其實我就調翻轉咧， 點解會咁 fit 啊？ 我問翻佢點解咁 fit， 跟住佢話原來佢係攞嘢度嘅咯。 攞咩度啊？ 攞條繩都得啦。 錯，佢原來係攞頭髮度㗎。 哇！ 佢攞頭髮度，我心諗你唔會攞條掛。佢就話佢攞自己條頭髮度嘅。我覺得真的很搞笑，真的很搞笑。 跟住我想問那條頭髮怎麼收藏咧？會唔會撈亂㗎？ 冇咗， 天曬毛。如果天曬毛咧，佢唔敢講。 天曬毛可能唔係度，係要薄咗先得。 我覺得呢樣幾窩心啊！ 之前剪嘢幫我條長 咧， 我 好 買嘅時候自己攞出嚟。 同埋佢係刻咗名嗰隻戒指，我問佢萬一真係。唔啱戴嘅時候係冇得換喎，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呢？佢都有諗過，咁都冇辦法㗎，咁樣係啱咯，係非常之 fit 啊。 嗯， 係啊， 好 細。其實調翻轉，我就覺得咧，送戒指咧，其實係一種承諾嚟嘅，所以唔好無啦啦送戒指呢樣。 同埋你諗下，如果萬一送個戒指，對方係唔中意，或者 size 大咗，或者甚至乎戴唔落，你幾咁尷尬啊場面？ 係啊， 真係好尷尬！你究竟嗰陣時會點處理戒指？ 哦，你咁樣講我都諗起，我都係嗰陣時都收到戒指呢樣嘢，又真係好 fit 喎， 好難得㗎，同埋左右手都唔同。 係，即係我又唔記得咗係，因為都好耐之前，即係。我又唔記得咗係邊一隻手， 咁好似係男左女右咁樣嘅，即係大約好似係男左女右咁樣嘅。我因為我自己買戒指咧，我就好難買嘅，即係我係會係即係我係。即係點講啊？ 有得教嘅教闊度， 冇得教嘅佢買俾我。 唔係你買嗰啲係咪通常會有得教？ 我唔中意教闊度嗰啲，我覺得佢棘住我心， 佢會夾住㗎， 夾住我心腹。即係我係比較難買戒指嘅人，即係可能坊間出邊好難買到啊！我又唔知點解又買得啱喎，係仲要啱啱好，即係我係一甩就甩嗰啲人嚟㗎嘛。因為其實我嗰嚿骨係 突啲嘅，即係好似我咁，我又係咯。 我就唔係，我嚿骨就細啲嘅，下面就反而粗啲嘅。咁我係好容易一甩成隻戒指甩，即係因為我冇嚿骨棘住啊嘛。咁但係佢買嗰隻係 fit 到戴到落去，兼且唔會一甩就甩咯。O K 喎，我又覺得啊係喎，諗諗下又真係啊都幾叻仔喎嗰下，覺得佢。 同埋買啲首飾俾對方嘅時候，可以花少少心思。嗱我咁我今年嘅情人節禮物，我收到一條頸鏈啦。首先是一個很漂亮的飾物盒咁裝住啦，譬如你啲珠寶首飾行啊、周嘟嘟啊嗰啲，咪有啲盒好靚嘅。咁喺個盒度咁好靚啦，打開盒咩都冇，就得一張相，一張我同佢影嘅相，跟住擰翻轉面睇住香吻一個，咁樣咯，我收到張咁嘅嘢，我跟住錫咗佢一啖啦，跟住佢咧就攞一隻公仔俾我咯，嗰個公仔係一隻好得意嘅鴨仔咁樣啦，跟住就。我好似未到呢一 part 噶，跟住仲有一個盒嘅，咁就再打開佢，跟住又 同一個， 跟住就係一啲好搞笑嘢，都寫一啲字喺上面啦。不過我唔記得咗，唔好意思。 其實唔係唔記得，費事講啦，費事講啦。 真係唔記得，跟住好啦，跟住係啊，係啊，記得佢話叫我自己揾，叫我自己揾嘅張嘢就喺個袋度自己揾啦，定唔知喺咩位置咁樣。跟住好啦，揾到個盒啦，出嚟啦。跟住打開，又叫我揾一樣嘢咁樣啦，跟住揾到一隻公仔， 野外定向啊！ 我都玩過呢、這個， 好搞笑！跟住揾到一隻公仔啦，跟住見到一隻公仔咁去玩只公仔，以為係只公仔啦，即係我係一個收到就算一啲好小禮物都好開心嘅人咯。咁又係公仔好大力扯佢啦，都嚟冇咁大力啊！跟望真咧，原來係公仔上面翹咗一條頸鏈咯。 嚇！ 跟住原來就係嗰條頸鏈咯。跟住好啦、好啦，過咗條頸鏈啦，跟住做一個好靚嘅盒喎。跟住我再拆，喂，係咪仲？有噶， 佢跟住話冇啦， 我超級搞笑。 係啊，點解佢個盒入邊冇嘢噶啦？ 冇啊，你個盒因為咧佢裝嗰條鏈其實有兩個盒噶，兩個盒都好靚嘅。 哎呀，咁點解佢唔擺個病套落去啊？跌咗，我完全覺得 可能驚用啊要。 冇錯，係對方比我驚啲嘅。唔係佢驚，唔係阿媽驚。 阿媽係唔驚啊嘛， 完全唔驚。 即係花呢咁嘅心思咁樣，其實有得玩，有得有得禮物咁樣咯。 其實野你話呢個野外定向我都玩過。 嗯， 即係嗰陣係直頭咧同佢去買嘅嗰份禮物，但係扮曬嘅。咁我又唔説話佢中意啲乜嘢嘛，佢一齊去買，但係就扮曬又話送俾人生日。咁嗰個人佢係識嘅，咁啊跟住然之後同佢買咗，哇！你估呢兩個邊個好啦？佢揀都叫佢揀，跟住話俾著係你，你會中意咩啊？咁啊去咗呢個，咁當時冇買嘅，跟住之後我先至再翻轉頭買曬所有嘅嘢，一個盒啦，咁佢而家家私有鐵盒㗎，跟住一個盒啦，一張 postcard 啦，咁啊跟住之後再買埋嗰份禮物啦，咁啊跟住之後就係、是。翻到去，咁我就包到好靚，唔係係好唔靚，因為用報紙包嘅，係用啲報紙包咁樣一嚿嘢，好似垃圾咁樣啦。OK， 佢咁啊，喂，咁啊有嚿嘢喺度啊，咁樣你自己拆啦，咁樣我咩嚟㗎？咁樣喺一堆垃圾咁啊，又好大嚿咁樣，再報紙包好細嚿，真係由大到細咁樣包到最後尾咁樣，係我俾一張紙佢，咁啊又係叫佢去一啲地方度揾咯，屋企附近嘅。屋企附近度揾嘅係， 即係唔係屋入邊？ 唔係屋入邊，屋企附近嘅。 即係樓梯口啊嗰啲啊， 會唔會 俾人執咗？係咯，好似因為冇即係包得唔靚，你咪特登係用啲報紙嗰啲咁樣。 唔得嘅噃， 因為 會清垃圾噶嘛。 唔會喎，我約佢好夜啊嘛，嗰段時間邊啲人清垃圾啫？ 哇， 係啊， 咁你都好夜做。 冇 total 買咗三份禮物，咁啊又一啲即鏈嘴啦， 跟住之後最後尾嗰塊係波鞋，但係中間嗰房 skip 咗，唔記得咗啦已經。 哦， 係啊，即係由細到大，即係由細至大咁樣揾出嚟咯。 嗯， 其實幾好玩，因為裏邊不停有啲紙仔寫俾你睇。係 啊，幾好玩 嘅。係啊，你可以去邊度地方附近係有啲。 你揾到 A 嘅時候，揾到 A 嗰份禮物入邊有張紙附帶 B 啊嘛。 係啦，其實真係幾好玩嘅。不過呢個係即係你製造驚喜俾對方嘅時候，對方俾嗰個反應你咧，你。佢高興嘅， 但係就其實我又覺得男即係男性始終都係爭緊啲情，即係點講爭緊啲細心， 嗯， 爭緊一啲細心。但係調翻轉咧，我有講，我想講咯，啲男人咪成日話啊，都唔知道你諗乜嘅， 係啊， 即係其實女人嘅思緒可能轉得好快， 係啊， 所以令到佢哋係無所適從啊。 嗯，其實有時啲男士即係會咁樣問，跟你啲女人諗乜？其實想講，我係自己諗乜都唔知咯。 會㗎， 我都覺得係嘅喎，好多時候都 可能。但係我就唔會係自己唔知道，但我都因為我係轉得即係可能我諗緊呢一 part 嘅嘢，我唔知突然之間可能突然之間唔開心，我諗緊下一 part 嘅嘢， 係啊， 所以就會變咗人哋唔會知道我哋諗乜嘢咯。 會㗎，其實很多人都會咁樣講嘅喎，即係話嗱，我真係唔知道，即係可能有很多時候傾偈嘅過程啊，佢都會話我你可以估到我諗乜嘢，但我估唔到你諗啲乜嘢。咁有時候可能即係一啲即係情緒嘅波動嘅時候，尤其是即係情緒波動嘅時候，喺低處嘅時候咧，諗嘅嘢話俾你聽可以。一分鐘裏面你可以想很多東西出來， 轉了不知道去哪裡， 是轉得很重要的。 其實有時候女士們都是控制不了自己， 正常啦，我覺得，但是很多時候他們就會概括你是不是姨媽到 你這樣就說你姨媽到 了，對啊，概括一句你姨媽到 了，你答他是啊，然後他們就不會惹你了， 是啊是啊， 不會惹你，不過這些 是怕阻你啊。 不過你呢啲 moment， 如果你嘅伴侶啊，你嘅男伴啊，肯做出一啲反應嘅話咧，呢個 moment 亦都係會最銘記於心嘅。其實，例如啊，最近有冇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咧？一次咁大把啫，係 講嚟聽下。 即係可能嗰一次就係情緒低落。咁啊，跟然之後就我已經係飛咗條線，係、 哦、 啦，飛咗條線去一啲我自己都唔知係邊個電話嘅電話。 唔係嗱，我幫你注解啊，因為我都有份打嘅嗰、那個電話，就係話你打嘅電話暫時停止服務，請遲啲再打過嚟啦。係 啦， 咁樣咯。 係咯，我都係咯， 即係將嗰條線咧就飛咗呢啲咁嘅地方啊咁樣，咁啊佢係揾我唔到喎，但係其實咧有 mobile 上網噶嘛，但係我又隱身。 mobile MSN 係啦，我就其實見到你哋嘅。在那個 moment 咧，咁其實我係同緊個 friend 喺度玩緊 MSN 啦，傾緊電話嘅， 嗯， 係得佢一個咁啱就揾到我嘅啫， 嗯， 咁啊喺嗰一下嘅時候咧，即係我都要話聲俾佢聽，我安全啊咁樣， 嗯， 咁啊見到佢上網嘅時候就話，都話我安全啊，唔使擔心啊咁樣， 嗯， 咁佢就同我講就話，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喺邊啊？即係等我真係安心少少啊，我可唔可以過嚟揾你？我第一句劈頭唔得。系啦，唔得咁样。 我谂佢嗰一刻真系好无奈喎， 系超无奈咯。 但系你嗰个人嘅情绪，如果系真系低咗落去嘅时候咧，你唔想揾人之余，你都唔想人哋揾到你嘅话，你好即系好正常啊！我觉得呢个答案系唔得咁样样。咁跟住之后，佢都会打咗一段嘢咯，即系解释啊。 写篇论文啊？ 幾行字咁樣咯，又未到論文嘅，咁最後屘我就話好啦咁樣，即係當我見到嘅時候，其實好擔心嘅嗰個 moment， 死啦！一間見到佢，我唔知講啲咩好。 即係你嘅情緒因為佢， 唔係唔一定 因 為 自己低落 啫，自己個情緒。咁但係你又唔想見咁多人噶嘛？呢個時候，但你又要見到佢咯喎，咁又喺度擔心緊咯，哇死啦點算啊？陣間會見到佢啊咁樣，見到佢嗰一下咧，佢就係、是。即係冇乜表情嘅，咁啊好快咁樣就跟手就車咗你翻屋企，咁喺屋企留下嘅時候，佢就會真係同你講翻呢件事啦，因為已經過咗啦嘛， 即係你自己嘅情緒過咗，應該係話 係啦。如果唔過嘅話，我就唔會話俾佢聽我係邊一度咁樣啦。咁啊過咗嘅時候，咁你見到佢嘅反應咧，就係會覺得，咦？點解會有呢啲表情會即係印喺你個樣？即係喺你塊面上面，你會見到一啲擔心啊，你會見到一啲即係佢一啲唔開心嘅樣咯，係。 嗯。 呢個 moment 我就覺得死啦，係咪做咗一個罪人咯？ 嗯。 即係你會有一啲 都好，你識反省。 係啊，你會有呢一刻嘅。 但係咁嗰一刻你會好窩心。 係咪啊？ 即係佢嘅 即表情啊、反應啊，俾到你。 又或者可能佢做緊嘅嘢嘅時候，佢覺得係比著係我啊。如果係之前嗰啲即係男朋友又好、女朋友又好係咁樣嘅話，我會選擇你話要靜。OK， 咁你就 call 我啦。 嚇， 你明唔明啊？你 call 翻我啦，我唔會去即係窮追猛打話問你喺邊啊，或者走過嚟接你啊，我唔會係呢一啲人。 嗯， 係我會係咪冷血咧？或者係啦，我係呢一啲咯。即係佢有陣時啲動態會覺得 OK 噶。即係男人有陣時做呢一啲嘢嘅時候，其實 我覺得係煩咯。 誒，睇下 我會選擇，不如你俾我自己靜下啦。 係噶。嗰一刻的情緒低落的時候，我咪就係所選擇咪就係。 我唔會嗰窩心咯，即係就算俾我見到佢一個好擔心、好焦慮咁樣，我覺得係佢應得嘅咯。 嗱，你嗰啲咧就唔係冷血，佢嗰啲就結冰。 我真係， 但我真係未，哎呀，我唔制啊，我又想試啊。 差唔多日都發生在我身上咁滯嘅咯喎，跟住打嚟好黐線咁啊，是咁啦，啪咁佢先，跟住又打咗嚟一個 send message 嚟，誒問你做乜嘢，點點，你唔好咁啦，擔心你啊，點點，哇，使乜你關心我？使擔心啊，係咁啦，咁樣咯。 你唔好 真係衰到咁樣咯，我嗰陣時好衰啊！你會因為即係佢擔心而心戚戚啦，但我係唔會嘅咯。 咪算啦算啦，你知衰得噶啦。 我想講，我都會繼續嘅啫。 我冇叫你改啊。 係咯，知咪得咯，係咪先？ 咁好明顯，你嗰日聽教聽話啦，所以你就想搞啲筆記 啦。我不嬲都係對開啲筆記嘅，突然間整件咁聽教聽話有啲唔慣啫。 咁但係你想要啲乜嘢啊？而家咁你對住啲筆記啦，而家有件聽教聽話啦。 咁我真係覺得筆記會好啲咯。 筆記適合你多啲。 我都覺得係。 筆記嘅意思。喂， 會唔會大家鬥挑機咧？ 係咯。 就因為大家會鬥挑機咯。 咪咯。 你就係中意挑機咯。 可能 是，或者可能你的心情好好的時候，你想找他啊，他那麼冷淡，潑一盆冷水過來的時候， 跟住我覺得他是潑盆冰水過去咯，會媽媽會潑盆冰水過去咯， 什麼冰水啊，不止啊，鋼冰兜啊， 黐住曬件， 我真的不會射他這樣呢， 他射你的啫嘛，梗係啊， 唔會射我啊，射我，你諗咩？唔好咁樣啦， 射你， 射你，射你，咁我啊，快啲喂飽佢， 好驚啊真係。 咁你咁講喎，咁講啫， 係射啊，唔該咁。 窩心都係呢一啲咯，我覺得係。有陣時我覺得小動作都會係嘅，即係可能有陣時瞓覺嘅時候啊，明明瞓著咗打緊鼻鼾噶嘛佢， 係 咯，但係佢又出得。忽然間你喐佢又醒一醒，但可能佢係冇知覺㗎，因為我問翻佢嘅時候嚇係咩咁樣？ 哇係喎， 我頂咯咁樣。 即係有陣時喺牀上面咧，即係點講啊？會覺得都幾一個好温馨嘅感覺，就係話可能其實佢可能已經瞓著咗。 係啊。 但係當我即係可能我上床瞓覺嘅時候，佢係會醒嘅，會醒咗攬住你啊咁樣嗰啲，或者咁樣我會覺得其實幾温馨幾開心，即係唔會話背對背，即背對背就唔會啦。如果你真係大家係愛侶情侶嘅時候，你唔會話一上床背對背嘅，好少啦。但係即譬如佢可能就算佢唔醒都好啦，即佢冇喐嘅，你瞓咗落去，可能大家都向上，即佢會拖住你啊嗰啲，其實都幾温馨咯。 我覺得係咯，即佢都會係咁樣做嘅，即係再問翻佢嘅時候。即係我問佢，佢話我有啲小動作，可能就係中意即係撩下啲手指啊，咁樣拗下拗下。 你拗佢？ 係拗佢啲手指位啊。 拗手指。 手指唔係手指，咁但係跟住之後，可能即係我仲有其他嘅動作啊、小動作啊咁嗰啲。問翻佢話嚇油咩咁樣？哦，你有反應俾我嘅喎，但係佢完全唔知喎。你即係你下即係 潛意識咁啊， 反射動作。 我突然間記得咧，我之前即係我前度啦，咁好中意睺我瞓著覺嘅時候咧，同我講嘢嘅。嚇，係啊，即係可能問我嘢啊，跟住佢話你知唔知瞓著咗覺咧？問你嘢嘅時候咧， 識答問題 啊？唔係，佢唔係話識答，佢你會笑啊？你知唔知啊？ 係咩？ 係啊，我會笑啊，好搞笑添啊！所以即係有時同我講翻嘢嘅時候，我會微醒咯，跟住我都 feel 到自己其實真係笑嘅咯，跟住我再瞓。 咁我想講。 講，咁你應該要檢討一下。 點 解啊？即可能逢親你好耐冇笑過俾佢睇嘅時候咧， 即係講緊係我前度啊，前度啊。咁我現在呢個我就不嬲就夾開攬枕瞓嘅，所以就算我依家同依一個瞓，我都要夾住佢腳瞓咯。所以佢只腳一定係擘大。我心諗其實會唔會痹曬啦？但係我有時衰到係點咧？即係咁大家瞓咗覺，我背住佢啦。佢有時想撩我翻過嚟，佢翻嚟啦，你翻過嚟啦，攬住佢瞓啦。唔啊，我帶佢，或者佢隻手搭住條腰嘅時候，一手撥開佢咯，好重啊隻手咁樣。但我擰翻轉面對嘅時候，我一定要夾住佢對腳，夾住佢。腳即係一定要擘大嚟瞓咯， 哎好慘啊！ 大字咁瞓啦，但我夾住一邊咯。 你有冇呢啲即係睡眠嘅動作㗎？其實我都中意鉗住人哋瞓嘅喎。 要鉗住啊對腳， 即係嗰個感覺會係幾舒服㗎。 同埋同真嘅攬枕咧差啲嘅，真係起碼佢暖啊嘛。 係咯， 我哋只係中意暖管嘅。 流動嗰陣， 呢個已經成為呢個性在有心人嘅經典， 係啊，經典嚟嘅。 咁樣咩？ 好多經典啊，真係有廁紙筒啊嘛，你有爆炸糖咁樣嗰啲。 冇啊，爆炸糖，我覺得好多人都會玩㗎，係嘛？ 係， 你都玩過啦。 玩完咧， 我冇玩。 下次試下畫沙皮啊，不如。 哇！我都冇畫到 發，我都會點佢唔係啊？嗱，個細佬唔刺激個大佬會唔流鼻水？ 唔係啊！我想講點樣試畫沙皮咧？係你去含我，我對畫沙皮冇乜興趣。 我梗係唔會咯，你一嘢一嚿 爬上去，爬去坑位啊！ 我先唔會用口啊！再對於我流鼻涕，唔係佢流咯，又搞我個窿度咯。 點解要流精啊？ 佢大佬會噴曬鼻水咁樣出翻嚟啊！ 真係 OK 啊！我發覺。 咁你快啲去 testing 下啦。 但係佢又唔食魚生，好難 唔使佢食 㗎，好難勾咗包華沙皮翻嚟啊！ 我俾你， 有啲外賣 麻包，同埋我想買啲真係用山葵磨嗰啲。 喂，唔好啊，唔好玩華沙皮醬，玩華沙皮粉啊！落到個窿 佢係咯， 張住好麻煩啊！我想講 佢麻煩㗎嘛， 即係審落去， 你審落去係啊！ 如果佢塞咗，我咪冇得用啦，咪諗到呢個問題啊！ 咁你出咗包 打飛機， 佢粉射咁點算啊？ 點解 唔刺激佢啊？畫沙皮 應該唔會唔肯射嘛？ 哎呀，夠啦夠啦，時間夠啊！ 我哋下次再分享下， 再分享下貓嘅玩歸經啦。 你玩呢啲幻想緊啫， 你快啲玩啦！好啦，夠啦夠啦，拜拜。